节日啊，不是每天都在庆祝，我们是通过节日来激励我们平时去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构建这样一种社会氛围。要形成一个尊医重卫的氛围，那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长期的任务不是一个节日就能形成的。当前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一个什么呢？社会对医生的看法，是医生在我们社会中得到社会的认可与信任程度。 尊重医生不是尊重哪一个人，也不仅仅是尊重这个群体，它体现着对生命的尊重。因为尊重生命，我们也尊重医生。换句话说，医生有尊严，生命才会更有尊严。在医师队伍的培养、建立和监督上，中国医师协会有更长远的工作安排。医生队伍如何自尊、自爱、自律？医师协会建立了医生的职业信息系统。 我们在推动医生的诚信体系方面是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步骤的。在去年的7月24号，有一个医生的诚信系统叫信用系统上线，这个呢刚刚建立，正在推进。我们希望这个系统的建立让全社会了解医生也能够监督和帮助我们这支队伍的建设。这个系统我们设立三个名单，是吧？严格讲是四个名单了。那么一个是呢，白名单，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让我们的医生都在这个数据库里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数据库已经有200几十万人了今年年底中就能达到300万人。第二个呢是红名单，我们希望我们这个498万医生队，那么最突出的优秀的那些先进典型在红名单里，像今年的80名获奖医师，他们都将出现在那个红名单里。第三个是黑名单，对一些应该讲突破的医生道德底线的，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对已经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形成恶劣影响的人，他们将进入黑名单，接受社会监督。这个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些人失去信用的人不能坐飞机了，不能坐这个高铁了吗？那医生里面在黑名单里的人，他会受到社会那些单位机构聘用人看到黑名单的人，他会到惩戒，受到惩戒。这个我们诚信系统呢，信任系统，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积分系统。医生是一个成长过程，他有一个积分过程。我们想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建立，其实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力量对这个行业自身建设的一种促进与监督。我想从长远讲，要建立一个医生信用系统，让社会全社会让患者都能够来监督我们这支队伍，同时呢对我们这支队伍关心和关爱。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推动医生待遇的提升，我们还在推动着毕业后教育，就是住院医师培训、专科医师培训。今天下午我们还接着开着会讨论推动医生毕业后教育和医生队伍建设特别是能力建设这样一系列事情。总而言之呢，行业组织对医生队伍这块可能说八个字嘛，一个是呢这个行业管理协助政府从事行业管理，第二个呢是职业发展和建设，其实我们从事这么两个方面的工作。 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和资源正在双下沉。如何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得实实在在，让居民享受到确实的好处？又如何培养全科医生队伍，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活力？张艳玲会长表示，中国医师协会会在医生转岗培训方面做好工作，同时也呼吁医生的待遇有相应调整。 我们深化医改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2009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问题，那是也是我们当前医疗里面最薄弱的问题，三句话。当时的目标也是任务，打基础，强基层，建机制。不管是基础还是基层和机制，其实呢都是我们分级诊疗里面的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就是基层的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1/4，或者叫22%，中国的医生占世界医生总数的是2.2%，那我们用2%的资源在保证着世界人口的22%的任务，这就说明医生这一块呢我们总体数量不足，应该加强，这是一个数字。第二呢，我们的医生结构不合理， 啊，医生结构不合理，就是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的比例，城市的医生与基层的医生比例不合理。我们说两个80%，就是5年前的数字，现在呢到不了80%。就是我们过去说中国80%的医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里的80%的医生都集中在大医院，这就我们形成了一个向心性肥厚、基层薄弱，这是一。第二，结构不合理呢，我们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的比例严重不合理，啊，不是一般的不合理。你比如说加拿大，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比例，他是家庭医生与全科医生的与专科医生的比例是50%，当时他们来说52-48%。那美国呢，家庭医生也占40%，38-40%，而我们全科和家庭的全科医生占我们医生总数，其实呢不到8%。换句话说，我们全科医生真正拿到全科医师执业证书的，还不到25万人，这个数字非常少。这正是这几年国家加大解决的一个问题。从哪些方面入手？下了几个啊大的一个处方了。第一个处方，培养，从源头上培养啊，现在开始招收啊，3+2，我们院校培养，这是一个增加的人数。第二个呢，转岗培训，使一部分的专科医生转岗培训到全科去。第三个，鼓励呢我们这个采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开展培训等等。更重要的是岗位的吸引力，国家已经提出了嘛，全科医生啊是我们在增加待遇和改善他们待遇里面优先的人群部分。很多的地方已经出台了全科医生的提高工资的一些文件和要求。目前呢正在出现了一个全科医生啊加快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医生和别的不一样，他跟产品不一样。我们的医生不是说一年就培养出一个全科医生来，也不是3年2年就培养出一个全科医生来。其实全科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专科医生，现在“十三五”规划和我们的这个2030规划里都对全科医生有了一个具体的要求和部署。中国打算在未来5到10年，我们的全科医生人数啊达到30万，真正我们符合需求的时候得需要50万人。那50万得需要多长时间的培养？所以乡村医生是一个过渡，而乡村医生也有一个转型，需要提高他们能力，提高他们水平，他们也应该承担起全科和家庭医生的这样的责任，一个转换期。我们医师协会呢，主要搞好家庭医生和全科医生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岗位能力，加快转岗培训，在数量和质量上啊，能够提高适应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个过程呢，虽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也不能等，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 中国医师协会媒体见面会上，张艳玲会长还接受了新华小记者的采访。 看了您写的中国医生节日好，8月19号就是医师节，您此刻的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谢谢这个最小的记者，这好像是我接受采访以来最小的一个记者，这个印象很深啊。想我们这个节日，要想我心情就跟你那个6·1儿童节一样。6·1儿童节你什么心情？你非常高兴。而我们的8·19这一天啊，和你的心情一样，我们这一天啊除了很高兴以外，我们还要感谢为这个节日设立啊做出贡献的人啊，他们有啊像你们说的很多爷爷奶奶，还有在岗位上的那些医生。同时这个节日呢，我们还要感谢那些患者，因为有患者才有医生，所以我们跟患者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还要感谢患者，同时也感谢你们啊。你看他那么小可以当记者，他这么小就当不了医生，说明这医生培养非常严格是吧？你这么小可以当记者，你当医生这个还不行是吧？30岁，你讲30岁当一个飞行员，10年呢培养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很成熟了，但10年培养不出一个精品医生。小戒指提了大问题，你将来肯定是大记者。 主要是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医生。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 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之前的节目啊，讲过中英两国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合作，中国现在致力于建立的分级诊疗制度，英国有相应的成熟的经验，中国与英国在卫生体制改革方面也有相应的合作。那么英国的分级诊疗制度和家庭医生制度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讲一讲。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国际贸易部生命科学与医疗卫生组战略发展经理谢静文。谢女士您好。 你好刘斌。 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在医疗投资圈里昵称肖恩大侠。施总您好。 大家好。 那其实中英两国在医疗政策方面也是有很多交流的，比如说中国现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里面重点提出的分级诊疗，有一个签约家庭医生的制度，签约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往往是全科医生，但全科医生这个制度的来源其实是源自英国，英国做得更成熟是吗？ 英国是世界上实施分级诊疗最早也是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英国推行的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分级诊疗模式，那在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就叫做 NHS 中，全科医生作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承担了绝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解决了英国居民 90% 的就医需求，而消耗的医疗费用仅占NHS 经费的8%。 哦，只占到8%。 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在英国影响非常深广，它追求目标呢是无论个人的收入有多少，只根据不同的需要为人们提供全面的免费医疗服务。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体系之一。 对，这个我也是有印象了，因为对包括英国、美国、新加坡、德国的一些医疗体制，我过去是有过一小段的研究的。大概是在1945年的时候，英国是正式了提出这个国民保健服务的一个方案，但它的颁发就是在48年或者49年左右颁发了国家健康服务法。那他当时这个法律规定，英国就是要实行惠及全乡村全民的这个免费医疗制度。所有的这个民办医院和市政医院都归国有，健康保险的范围呢进一步扩大到了一些细分的一些专科，包括比如牙科，包括眼科等等，只要是说任何一个国民生病，他都可以去找他中医的这个医生去治疗。当然是否排队排多久先不去讨论啊。 那英国的民众对于英国的医疗体制满意度如何，他们怎么评价呢？ 几年前英国泰晤士报进行过一项调查，在回答你认为政府在20世纪影响英国人生活最大的业绩是什么，有46%的人都认为是这个 NHS。15%的人认为是赢得二战的胜利。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医疗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更加重要 。 对。 它毕竟是惠及民生的哈，而且他要按施总说的年代应该是在二战之后工党上台的那个时期普及的一项政策哈。而且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是他驱动了全科医生有这个动力来管理好自己的患者，因为每个患者上会有一个人头的费用是由政府来支付的。那我所了解到的是就是分级诊疗现在在中国也推动了实践，两国在这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也是在进行中的是吗？ 对，早在2010年的时候，英国卫生部跟中国卫生部就签署过合作的量级备忘录。然后几年来我们一直都，英国使馆一直都有协助中国卫生部，就是现在是卫健委跟英国卫生部以及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的一系列的交流合作。那我们的交流不单只是对于卫生政策部门，还有监管部门，就是药物跟器械方面的监管部门的合作，这个也是正在进行中的。 对，我们其实当然非常希望英国的一些优秀的管理经验能够影响到中国，能够借鉴。分级诊疗为什么要做分级诊疗？我个人觉得其实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或者说这个需求是因为中国目前的这个医疗资源分布太不均衡了。 对，不均衡。 非常非常不均衡。在中国有些地区的医院你去看的话其实患者是很少的。那为什么说 资源的不均衡就需要去做分级诊疗了。当然政府的意愿就是说，出发点是说能够一些在基层的社区基层的医院能够看到一些病，就在那儿就看了，哎，你别到我大医院来看了，大医院这边我可以看一些更难的一些病。这个资源的不匹配不是说今天才出现，以前也出现，但只是说在今天这种情形下我们这个矛盾可能更明显了，或者说我们这个需求更高了。2009年新的医改之后，中国医保的范围至少这个比例使得这个城乡医疗保险的覆盖人群达到了 90% 以上，新农村的医保达到了 100%。 第二点，平价医药这块它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的，包括一些药品的一些降价。第三，城乡之间的医疗服务差距是有所减少的，然后呢有些医院逐渐的开始去农村做更多的一些支持。过往的这几点中国是做出了很多的成就的，基于这样的成就之后，我们现在这个刚刚提到资源不匹配，这个需求现在很重要，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补充一下这个背景。 刚才说哈，这个全科诊疗的体系能够相对好的防控慢病哈，这也是中国现在非常关注的一点，因为慢病的发病率已经逐渐攀升了。那么从英国的经验来说，这个分级诊疗制度为什么能够顺利的实施，而且这么多年运行受到了民众如此好的评价？ 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首先一个方面呢，是它有一个可持续的全科医学的终身教育体系，丰厚的薪酬制度来保证了这个全科医疗的质量和全科医师的水平。 要翻译一下，就是一个是收入很丰厚，哪怕你就是一个社区里的全科医生哈，有丰厚的收入，而且它仍然能满足医生持续学习的不断的在培训不断的有晋升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吧？ 对，这个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它是与他的职业再注册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保证了这个全科医生必须要不断的继续的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第二个方面呢，是在市场化的初级医疗供给体制和管理机制调动了全科医生的积极性。那英国的全科医生呢，大部分呢是自由的职业者，就是说他们可以自己办诊所或者是合伙办诊所的，他们必须要自负盈亏 、 他们必须要自负盈亏。那政府对私人诊所是按照区域来实现动态的管理，在这种体制机制下呢，全科医生他必须要非常积极的参与竞争。只有小部分的全科医生是这个 NHS， 就是这个国家医疗体系的雇员，但是他们和中国公立医院的这种在编的医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医生虽然与 NHS 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他们如果干不好的话，他们随时可能会被解聘。医生如果要另外找出路的话，他们也可以随时的离开医院，就是灵活自由的一个机制。那第三点呢，是他们有这个双向转诊制度是非常严密规范的，这个也促进了分级诊疗的有效实现。这一方面是一个是医疗机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从一开始它就有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二级医疗服务、三级医疗服务的明确的定位。 每一级发挥不同的功能哈。 对对对，那初级卫生保健的服务是主体，它起一个守门人的作用，由全科医生来提供。二三级医疗服务是由医院来提供，医院他们一般都不设立普通的门诊，只有专科门诊、急诊，他们只接收全科医生转诊过来的病人，他们双向转诊的标准非常明确，由全科医生首诊、双向转诊和费用审核的全程服务，这些都是有具体的规定的，哪些病需要属于首诊，哪些病需要转诊，什么时候转诊，在什么情况下转诊，这些规定都很明确。 对，所以你想直接去一个大医院看病不行， 他除非急诊才能够去医院，否则的话他必须先去这个守门人，就是初级医疗。 就算你家楼下是大医院也不行。 这里的全科医生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导诊和分诊的作用，而且他的转诊是否准确以及他是否存在延误诊治的这个问题，都会形成对他的考核以及他患者的增多或者流失，都是跟他的这个业务水平直接相关的哈。 对，刚才你还提到了那个疾病的防控方面，那这个英国的 NHS 它采取的是人头付费的方式，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对于防病治病是非常好的。这种人头付费的方式，一方面是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取得居民 信任，因为全科医生他在这种付费方式下，他想要获得更多的收入的话，他必须要签约更多的居民，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预付的人头费。那他们，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认真学习，提高他们的技术，改善他们的服务态度，才能够取得这个签约居民的信任，才会有更多的居民要跟他们签约。 嗯， 另外一个方面呢，这种付费方式呢，不仅要签约更多居民，还要在保证这个签约的居民少生病，他才能够减少不必要支出。嗯，这个全科医生他自己本身作为自负盈亏，他这种方式他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盈余。嗯，所以对这个预防疾病这一方面是有加强的帮助作用。 嗯，就是他不需要从药上挣钱，而是让患者少得病少用药，他才能有盈余。 因为是固定的一个人头费用，就比如说这个居民这一年给他多少多少钱的开支。这个他跟某一个全科医生签约之后，全科医生在这个人的花费上是不超过这个范围的，所以如果他给他开更多的药，或者是没有把他的疾病控制好，产生更多的费用的话，对全科医生本身那个财务收入来说是 不合算。 对，不合算的。所以这一方面来说，会让全科医生更加的提升他们对于预防和控制的 动力哈， 关注。 嗯，所以医患才能达成共同的目标哈。 也是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规则。 这个人头费用的设置呢，也会激励全科医生自愿自主的审核这个患者转诊的费用，他必须要做到认真的把关，严格审核，尽量减少没有必要的费用支出。 嗯， 因为他预付给全科医生的人头费里面，不仅有居民的初级卫生保健费，还有包括转诊的费用。 哦， 那全科医生他每一次转诊呢，他必须要向那个接受转诊的医疗机构，向那个医院支付转诊费用。 嗯， 所以这个让那个全科医生呢会非常有积极性的把这个患者留在诊所，降低医疗费用支出，所以这对控费方面是非常有效的。 嗯，所以这个患者、医生和出钱的政府几方利益达到了一个均衡。 最后一点呢，是这个居民自由签约全科医生的权利呢，对于全科医生来说，这是一个最权威的考核。 嗯， 英国居民有自由签约全科医生的权利，实际上呢是把对全科医生的考核交给了他服务对象。 嗯， 就交给了这些使用者，交给了这些居民。嗯，如果医生的那个医术不高，或者他服务不好的话，或者他出现为了控制费用，他出现该转他又不转诊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居民他可能在下一个合同期呢不再和这个医生签约，所以这个是对医生的服务也是一个服务质量是对有起到了疏远控制的作用。 对啊，英国做了那么多，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成熟经验的。 嗯， 这也是把英国成熟的一些经验给借鉴过来，然后把适合我们中国的推广起来。 中英两国哈，在医药生物领域和卫生领域还有怎样的互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两位嘉宾一起聊。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